是袁军家下给老夫的家书上写的呀。 常言道，少书能少多，少东西能少少，有两句虚话你可曾知晓啊？ 哪两句愿意万岁请我讲？ 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 万岁，老夫我耳聋眼花，你再说上一遍。 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 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照啊！我来问你，那刘荣迷离沉沙，坑害百姓，你是亲眼所见，还是耳听？ 这个， 你我说，你我讲吧。好， 哎，我还是上了他的当了。老文士，是那河神上殿动本说的呀？ 你刚才不是说眼见为实吗？ 可是还有河南鬼大夫地方官员联名的书信呢。 万岁，我那祖坟上的书被人偷干发净，不也是书信上烧来的吗？ 哦，我说不上当还是上当了。老文士，那依你之见呢？ 快传圣旨，把他刘家老少放个出。 老百姓，到时候万一刘荣真有迷离缠杀之事，岂便如何是好？ 万岁，请我听。去查访三刘荣，如若真正查出他迷离缠杀，坑害黎民，再杀不迟。像你这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他全家老少掐进刑部，以老臣看来，万岁，你是不是太操碎了？啊！ 啊！ 不可限呐、 台下令人前去河南贵大夫查明此事，我绝不会冤枉我那三玉帝刘荣三德朝 万岁千岁啊。 正宫请家落地面，一心要咱正 这国事非待不可出了八十一宗啊。请李方万联名把经营，我才那刘荣啊，漂亮叫白净，刘荣他飞得富，飞把两把他迷离财大，我还白净和身上边他把本宫都给了回王在知情，把刘荣一家打到刑部监内，上边来了啊文先生啊，老文师今夜他来报恩，他叫我差人他把家亲人赶去查房，还恐怕苦害我的弟弟刘荣，我有心拆汉官赶去设防，还恐怕他刘荣有何同啊，三官之官我都不贪，也不能冤枉了他刘荣啊。 以魏王之见，我不如乔装改扮，不声不响地离开北京，前去贵大夫暗中查访。倘若刘荣真有迷离残杀、坑害百姓之事，我要定斩不饶。 万岁！和珅参与的迷离残杀、坑害百姓，以且非看来，并非是真。 国王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那和珅三番五次加害玉帝，依我看来，刘荣是他的眼中钉。他把刘荣置于死地。再者，那孙老外卿年过花甲，力不从心，能奈他何？莫非和珅真有冒昧之心吗？ 万岁，你此番河南四方，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。 哎，朝中若逢三六九日，我让你垂帘听政，让孙老爱卿暗暗帮助于你，也就是了。 万岁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不知万岁何日动身？ 我即刻就走，待子通一伙更衣。 遵旨。 魏王倒在河南鬼大夫四方，眼下即刻动身，像我那二哥何贵现在鬼大夫招兵买马退粮济草，要把魏王知道，这与我二哥大大的不 爷呐，我不免休下书信，让我那大哥和谁暗中布下全落地网，接杀这个混王，可说混王啊！一切走，没想到今天改成诱饵，被我听见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。